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4集，相看二。沈妙想着，谢景行如今是大梁的人，顶着瑞王的身份却要戴个银面具，便是为了不被人发现真实身份。谁知道自己的疏忽却可能被苏明峰察觉，就算苏明峰是谢景行的好友，难免不会被人利用，若是给谢景行惹来麻烦。谢景行帮了他那么多忙，他一上手就是给谢景行添麻烦，沈妙的心中微微起了点愧疚，他斟酌着说道，要不想个法子补救一下。 不可能。 谢景行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，说道， 苏明峰和我相交多年，性脚聪慧，瞒不了。 沈妙头疼，心中却又有些埋怨谢景行，既然这虎头环还有这么些渊源，就不要随意送人好吧，偏偏他今日还带了那只虎头环，才会碰巧被苏明峰撞见，那又该如何？饶是沈妙聪明，也不晓得该怎么办。术业有专攻，隐瞒身份这回事他不懂啊。谢景行摇头， 发现就发现，不用理会。 这样不会给你招来麻烦吗？苏家好歹也是明启的官家，你是大梁的人，或许他会以为你是敌国派来的奸细，后患无穷啊。不是沈妙将人心想得坏，只是本就是这样，为了一点子利益，后宫里的同胞姐妹都能互相残害，更别提这是关系到两国之间的利益的。朋友之间的友谊最珍贵，因此也最容不得欺骗，最脆弱。谢景行慢悠悠地看了沈妙一眼，忽而唇角一扬，说道， 你在担心我？ 沈妙一愣，随即说道，我在关心我自己，我现在与你是一条船上的蚂蚱，你要是被发现，难保不会牵出我，还将沈家拉下水，得不偿失。谢景行有些好笑， 放心，和本王做盟友亏不了。 沈妙习惯了他的自大，并不将他的话放在心上，只是忽而想到了什么，问道，话说回来，你真的不打算阻止一下苏明峰？ 你以为我的面具还要戴多久？ 谢景行忽然问道。沈妙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没有说话。 我的身份迟早会被知道。 谢景行淡淡道， 不是苏明峰，也会是其他人。 沈妙心中惊了一惊，有些不解，又问，那你没有想过，如果身份被人知道，你的亲人会如何想？林安侯、荣信公主、苏明峰，还有其他人，就算被其他人知道，其他人最多也都是惊讶，但是谢景行的至交好友会如何想？谢景行面对的是来自最亲之人的质疑，饶是沈妙都有些不敢想象。就算他自己前生被背叛伤害，好歹和沈家都还是一边的，但是随着谢景行身份的揭开，他是大梁的瑞王，局面就复杂多了。谢景行漫不经心的一笑， 知道了又怎样，天下人恨我也无妨。 他看着沈妙，笑得一瞬间有些邪气。 我不怕。 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沈妙竟然被他这么一个笑，笑得有些心酸。总觉得这眉目英俊美貌的青年，却没有他看上去的这般无情。沈妙兀自想着，冷不防被谢景行摸了摸头，他道， 镯子不要取下来，既然给了你，就不怕被人认出来。 沈妙非常不喜欢有人摸她的头，堂堂一国的皇后被人摸头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就连沈秋摸她的头，沈妙也会不悦，今日却破天荒地任由谢景行动作。她在心中叹息，今日就不要计较那么多了吧。谢景行站起身来， 以为你有急事才过来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一步，日后有什么问题就叫一声从阳，他现在是你的暗卫，不用开窗等我，我到了叫醒你。 他说的自然，沈妙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，直到谢景行走了之后，沈妙才觉出这话说的也太过暧昧了些。他想到谢景行的话，试着轻声叫了一声从阳，便竟眨眼之间，眼前多了一个穿着黑衣的侍卫模样的年轻男人。沈妙头疼，谢景行这是在他的闺房里塞了一个人吗？日后睡觉也被人守着看？你整日待在屋里？从阳回道， 属下住在门口的树上，少夫人唤属下的名字，属下是练武之人，小声唤也能听见。 沈妙惊讶地看着他，你叫我什么？从阳对他行了一礼， 少夫人。 不要叫我少夫人。 是少夫人。 半晌，沈妙挥了挥手，无奈道，罢了，我问你，谢景行去干什么了？谢景行匆匆地走，看起来是有什么要紧事在身。沈妙因着白日的事总觉得心神不宁，想着莫不是谢景行是去找苏明峰杀人灭口了。从阳回道， 属下不知。 沈妙深深吸了口气，一问三不知，谢景行根本不是送了个暗卫，就是送了个人来监视自己了。他打量了一下这个叫从阳的人，看着年轻力壮的，明儿个就让他跟着小厨房的一起砍柴去。谢景行出了沈宅，对身边的铁衣吩咐道， 以后让季雨书离从阳的信远点。 季雨书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性子，事情日子过得太清闲了，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他生事，真想把他踢回大梁。铁衣称是，忽而又想到什么，说道， 主子，云游的观真大师到普陀寺了，陛下之前就让您去瞧瞧，这回恰好在明期，您打算什么时候动身？ 谢景行略略一想，道， 明日。 第二日天气极好，罗坛最近迷上了剪窗花，想着又正是年关，大可以剪些喜庆的图案贴在窗户上好看，于是抱着一大摞子红纸和剪刀过来，要和沈妙一起剪窗花。沈妙剪着剪着就想起一些事情来，前生在秦国的时候，那些公主和皇子故意取笑她，让她剪窗花做针线，没日没夜的剪和绣，不仅害得眼睛不好，到了夜里看东西模模糊糊的，手上还生了一层厚厚的茧子，粗糙得很。后来回了宫后，即便霜降拿了磨砂的石头来替他磨，也磨不掉那些茧子。恰逢那时候复修仪生辰，后宫诸位美人都要送上生辰礼哄皇帝开怀，梅夫人一曲箜篌弹拨的是绕梁三日，纤纤玉指翻飞的模样亦是看呆了一众人。闻到他的时候，沈妙是送了一幅山河刺绣图的，他是皇后，唱歌跳舞便是不端庄了，那山河图很是大气，傅修仪明明是很喜欢的，群臣也称赞，梅夫人却不依不饶的，非要让沈妙也弹上一曲箜篌。沈妙不愿，她有些祈求地看着傅修仪，傅修仪却轻描淡写道， 既然梅儿有兴致，皇后就为朕弹奏一曲吧，朕也许多年未曾听你抚琴了。 沈妙被逼无奈，只得弹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 我们下一集再见。